也是有限吧， 嗯， 就是男女双档啊， 嗯， 那已经是再来一个三个档，就是三个人唱，或者已经是规模比较大的了。 哦， 但是我们现在呢有意的在音乐方面呢像这个来试探一些， 嗯， 经常搞这样一些作品。 哦， 所以这呢是从音乐方面来 要丰富， 丰富。 嗯， 还有呢就是题材方面， 嗯， 我们应该说我们现在嘛每年都有很多很多这个节日， 嗯， 或者纪念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么我们呢就以这样的任务我们来创作一些新的作品。 嗯， 那么这里边的内涵都需要我们的演员从基层开始呢，就是要有发展的这个眼光来唱。 嗯，对对，嗯，在继承好了的基础上呢要有一些创新。 对对，不能老唱传统段子。 对对对， 啊，听众也有这方面的要求。 没错没错，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嘛， 对对对， 有时代特色啊。 那么我们的高富文我介绍一下，啊，这次我们第五届中国曲艺节、 嗯， 他带来一个节目呢，是叫摇滚评弹。 摇滚评弹， 摇滚评弹， 这是什么概念呢？ 这就是因为也是适应一下年轻人的欣赏的他们的口味吧。 嗯， 就是把评弹的传统曲调，用了一些现代的乐器啊，比如电吉他、电贝斯啊， 嗯， 在唱的时候呢，有一些改编， 有些改变， 节奏感比较强烈一些， 嗯， 而且我们是站着唱的， 嗯， 服装上面也改变了， 嗯， 穿的是那种。 比较现代的 骑士风采的一些， 啊， 骑士风采， 啊，那种服装，比较新颖一点， 啊，另外呢，我想呢，如果是这么改编的话，比如说原来的这个只是一个三弦伴奏， 嗯， 可能人声会听得很清楚一些， 是， 但是你乐器一多， 嗯， 可能没有音响的话就传不过来了。 嗯， 对对对对对对，这也是一个尝试。 对对对， 但是传，我觉得我个人 你要拿麦克唱了。 对，对我个人认为还是评弹，嗯，还是原汁原味的好，但那 是 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有些尝试。 嗯， 就像等一会儿我们听到那个周红的他那个立调，他是传统上面他在音乐上面丰富了很多， 嗯， 听上就更加厚实， 更加厚实， 他专门来介绍， 嗯，行，周红是一会儿要肯定要唱啊，嗯，高博文你不要指着那边去，嗯，刚才虽然是你们俩搭档啊， 对对， 但是我们更多的听的是徐团长出声， 嗯， 高博文， 嗯， 这个这样啊，摇滚评弹咱们先卖一官司啊，先留着啊，以后再说， 以后 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小段， 啊， 好不好？ 刚才我唱， 你刚才唱了吗？我怎么没听，嗯？我怎么听的是徐团长唱， 刚才他是贾宝玉，我是林黛玉， 哦，是吧？ 因为是两个男生，不是一个女生的。 这个只有曲艺能做， 哦， 对， 我们是一人多角，哦， 他照样是可以 塑 造 林 妹妹， 塑造 林 妹妹， 对 对 对。 哦，那我知道你们平时这个搭档，比如说徐团长呢跟周红也搭档，然后高博文呢跟周红你们也搭档， 是 啊，我想听听你们搭档一个那个高博文或者跟这个周红你们俩搭档一个， 嗯， 一小段好不好？一会儿咱们再听周红自己唱， 说几句哈， 说几句也行也行，嗯， 说几句，我们来说那个，说几句那个。 而且呢我们编辑告诉我说现在啊这个高博文和周红你们俩的搭档呢在南方真的很红， 啊， 是这样是吧， 很受欢迎的， 叫 响当 啊， 就是， 这是一个术语， 比较年轻的这样一个 也是听众对我们的爱护吧， 对对， 他们也希望你们青年快快出来， 嗯， 所以我们只是借了听众的一个喜欢我们， 对对对， 然后我们也比较喜欢这个艺术， 嗯， 这样而已，但是我们还会继续努力， 是的，那是肯定的， 这是收音机前的观众们听众们你们是一个遗憾，因为他们一对呢非常漂亮， 哦， 可是你们看不见， 这个没错，这个英俊的小伙子啊， 我们徐团长非常 漂亮的小姐， 你们也看不到， 啊，是。其实从他的谈吐当中已经感觉得到了， 对对对对， 非常儒雅，啊， 他 像 一个文人 才子，啊， 对对 对, 对，很有书卷气啊。 是， 嗯， 那我们就来， 你们还唱吗？你们， 我们来说一小段吧。 好的好的， 说一小段那个珍珠塔， 对， 珍珠塔 就是七十二个塔的开头 啊。我们说一个，就是我是一个丫鬟，她是一个小姐。 哦， 我 现在已经塑造人物了。 丫鬟在花园之中采牡丹花，碰到了小姐的未婚夫。 嗯， 丫鬟来跟她闹着玩，不说她的名字，啊。 好 啊，翠屏翠姑娘，这次两朵牡丹花，得得得得，带给到女郎下面一口，哟，谢谢阿郎口实，不知阿郎千机放轻吧？哟，小姐。 嗯， 你在哪里看什么书啊？ 这个嘛，前几三个人是不是口口往来，今朝日脚黑，那么不耐门，他们总要拦着讲的。

你 将身靠到龙床上，短叹长吁泪两行。想正宫有甚花容貌，竟把奴奴撇半旁。沁而冷，枕而凉，一轮明月上宫墙。世人切莫把君王伴，伴驾如同伴虎狼。君王原是个薄情郎， 出世身